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耳东兔子，我是丁宪，欢迎订阅哦。第61集，周思月波澜的内心。雨中热吻的后果大概就是感冒。丁宪此刻正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姜汤，打量着地下室。没一会儿，一条白色的浴巾飞过来，直接罩在他脑袋上。 擦干。 他把脑袋露出来，一边擦头发一边扫视。这里像一间仓库，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机器零件，没有房间，除了厕所有个洗澡的小隔间，其余全部是开放式的。床就在沙发后头，还是两张。客厅中央摆了张大桌子，上面堆满了线路板和一些机器人的成品半成品，旁边放着一个插满了烟头的烟灰缸。确切地说，这里更像一个工作室。周思月随便冲了下就出来了，头发也没擦，套了件黑色 T 恤和运动裤，人往沙发上一坐，半个身子懒洋洋地陷进去，俯身去捞矮机上的烟盒。丁蟹眼疾手快地按住，冰凉柔软的手按着他的。周思月淡声说， 松手。 丁宪摇头不做声。周思月笑着说， 快上瘾了，你谁啊你？ 丁宪终于憋不住了，看着他道， 你颓废给谁看？谁会心疼你啊？抽烟酗酒跟人合租地下室干嘛啊？玩叛逆？要全世界的人看到你过得不好，你指望他们会难过还是会自责？ 周思月松了手，身体往后靠，随手捞起沙发边上的机器人来回拨弄，没搭理他。啪嗒，仓库的老铁门忽然发出沉重的声响，进来一道身影，是一个理着板寸头的男孩。里头灯没关，他看也没看，关上门，脱下被大雨淋透的衣服，赤裸着上身回头说， 啊，你今天没回去啊？ 丁宪循声回头，入眼的是坚硬的胸肌和背肌。他刚要尖叫，就被反应极快的周思月拿浴巾罩住了头。后来据陆怀征回忆， 那会儿浴巾要是换成红的，便像极了洞房花烛夜里新娘等着新郎去掀的盖头。 被罩住头的丁宪不敢动。周思月确定这丫头什么都看不见之后，才转向门口的陆怀征。他随手从沙发边上捞了件 T 恤，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他的，直接丢过去。 把衣服穿上。 陆怀征穿好衣服，看了两人一眼。 哟，看来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啊。 周思月看了眼丁宪，没说话。这么多年朋友，周思月是什么性格的人，陆怀征十分清楚。合租这么久，从来没见过他往家里带女人，他都以为他改吃素了。这好不容易带一个回来，大半夜的，他要不走还是兄弟吗？陆怀征从衣柜里随便抽了条干净裤子，又去拎了双鞋。 得嘞，我回家，你俩继续啊，千万别因为我坏了兴致。 一边说还一边给他俩带上门。砰的一声，大铁门应声关上。丁宪抽下浴巾，脸都憋红了，他拿手扇着风，鼓着嘴喘气。他转头看了周思月两秒，发现他白皙的脸上还有三个明显的手指印。他忽然想起来刚回来时煮上的蛋，腾地从沙发上跳下去。 你等会儿。 再回来时，他手里捏着一个鸡蛋来回倒腾，在周思月身旁坐下。 我给你敷敷，不然明天上课就不好看了。 不用。 周思月拒绝。丁宪拨开鸡蛋， 滚两下就好了。 不要。 两下。 一下都不要。 丁宪直接拿手掰过他的脸。 听话。 丁宪刚好捏住发红的地方。周思月倒抽一口冷气，闷哼了一声。啪嗒。大铁门又开了一条缝。沙发上的两人齐刷刷地回头。一只手缓缓从门缝里伸进来，跟动画片里似的，连面都没露，一下抽走了门口的雨伞，然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啪地关上门。门内两人愣愣地互相凝视对方近在咫尺的脸。 约莫是靠得太近了，两人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对方，呼吸交缠，还能听到对方的轻喘声，又差点亲了上去。周思月一侧脸抽回脸颊，在沙发上坐正，下一秒又被丁宪掰了回去。他不耐地刚要皱眉，一个热乎乎弹性十足的东西就贴了上来，刚好压在红肿的位置。他疼得太阳穴直抽，周思月想挡开他的手，却被丁宪牢牢按住。 能消肿你忍忍， 肿就肿。 周思月皱眉，小姑娘捧着他的脸柔柔地说一声 乖。 周思月看了他一眼，放下手靠在沙发上，任由他滚，自己被迫微仰着头，只能垂着眼去睨他。沙发上方正对着一盏陈旧的白炽灯，外圈围了一张报纸，因为在这儿待的时间不多，那灯泡自搬进来起就没换过，如今只剩下些许暗淡微光，从顶上洒下来却格外温馨。丁宪侧跪在沙发上，一边给他滚鸡蛋，一边鼓着嘴对着他的脸吹气，那小心翼翼的表情就像在修补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周思月有一瞬的恍惚，仿佛时空交错。姑娘眉眼细长，眼尾勾着一条淡淡的弧线，睫毛轻短，小鹅蛋脸，很文气。周思月仔细回想她在高中时的模样，五官更小更淡，皮肤呢似乎比现在黑点，脸上没什么肉，整个人瘦骨嶙峋的。丁宪小时候很可爱，脸圆圆的，身上还有点小肉，皮肤也白白的。上高中那会儿，不知道是晒黑了还是怎么了，整个人暗了两个度，而且很瘦，没什么美感。如今再看，似乎又胖回来了，白了些，脸也圆回来了。周思月忽然想起室友曾经跟他说过的一句话： 女人哪是水做的，那明明是水泥做的，捏圆揉扁一会儿一个样，还不再重复。 高中那会儿，蒋晨喜欢跟宋子琪讨论谁谁谁漂亮，他大多时候保持沉默，就有一次说到丁宪，蒋晨说： 其实啊，那丫头拾掇拾掇还行，脸再胖点再白点，绝对比尤可可好看。 他当时只扫了蒋晨一眼，心里隐约有些不爽。 聊谁都行，别聊他。 当初只道是照顾同桌，后来也不知怎么就变了味儿。在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喜欢上了这丫头的时候，心里也挣扎过纠结过，可都是徒劳。喜欢就是喜欢了，只想把她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谁也碰不得伤不得。周思月又不傻，那姑娘心里那点小九九她能不明白吗？丁宪跟孔沙迪说过什么，让宋子琪一套就全交代了。刘晓峰什么想法他也知道，所以那时在丁宪桌上发现刘晓峰的笔记才会那么生气，跑去跟蒋晨打了一中午的篮球，回来又见他跟个傻子似的乐呵呵的跟人家玩，差点没给他气吐血。然后是冬令营，孔沙迪生日那天他本来没打算去的，后来接到一张照片，是孔沙迪发来的，丁宪穿着件小裙子跟刘晓峰走在一起。他那会儿是真没吃醋，翻墙下去的时候心里还在想呢，这丫头为什么要打扮得这么简陋，不过得了个贴面礼他也认了。尽管翻墙回去的时候一时失手，还差点从墙上滚下去，他的右手扭伤了，那阵子写字都别扭，还被杨维涛逮着骂。好歹丁宪他没发现，不然真跌份儿。其实周思月去年在上海见过苏百从一次，那会儿叶教授带他去参加一个机械展，赤马是主办方。展览结束，苏百从留叶教授一起吃饭，两人在饭桌上见过一面。苏百从不知是故意装作不记得他，还是真不记得了。不过他没开口，周思月也不提。他向来不喜欢跟人沾亲带故，但这不代表他不懂。两人眼神一交汇，心里就清楚得很。 苏白从绝对记得他。席间，周思月出去抽支烟的功夫，苏百从恰好出去接了个电话。他原本打算灭了烟离开的，结果他刚把烟取下来掸的时候，就听到苏百从喊了一句： 仙仙，你先别哭，我回去给你打电话好吗？ 他忍不住又把烟叼回嘴里吸了两口，侧对着他靠在石柱上眯着眼，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听他打电话。 跟你妈妈又吵架了，需要让你舅舅去谈吗？我能理解你，我很理解你，我也特别理解你。我周末过去找你，好吗？ 西装革履的男人声音温柔又无奈。母亲说过，丁阿姨来退婚时说，丁宪要去巴黎学画画。听说呀，是科技公司一位姓苏的大老板跟他舅舅帮他联系的。那苏老板很看得上丁宪。周思月捏着烟低头自嘲地笑笑，一年没见，他以为丁宪应该在巴黎学画画的，可没想到丁宪复读来了清华，更没想到他变了很多。而可悲的是，周思月发现丁宪的这些变化似乎是因为丁宪身边另一个比自己更成熟的男人，这也是周思月真正介怀的。高中三年，自己没有改变他，那个男人只用了一年就改变了，而恰好那个男人还爱慕丁宪，谁咽得下这口气啊？ 本集已播讲完毕，我们下集再见。